攻读德性篇第32章。别人推选你当主席吗？你不要自高，你在宾客中间要与同席的一样，招待了他们你才可入座，尽完你的义务才可入席，好同他们一起欢乐。以你礼貌周到，你必能获得荣观和众宾客的敬意。年长的人请你发言，因为此事与你是相宜的。你应以老练的学识发言，但不要妨碍音乐。别人不听的时候，你就不要唠叨，不合时机也不要显露你的智慧。酒席间伴奏的音乐有如金饰上的红玉印章，欢乐有节的宴会中，音乐家的合奏曲有如金器上的翡翠印章。你要静静地听，因为你谦恭，别人对你必有好感。青年人，人如一再追问你，假使你必须说，你就说吧，但说话时要把握要点，言简意赅，显出你是一位明智而沉默的人。在大人物中，不要想你也是大人物。有长老在前，你不应多说话。雷鸣以前先有闪电，端庄的人先受欢迎。有了这番敬意，你才能取得人的爱戴。到了散席的时候，不要落后，及早回家，不要拖延。在那里你可以散心做你想做的事，但不要因言语傲慢而犯罪。为这一切，你要赞颂上主，他造生了你，又用他的美物使你满足。凡敬畏上主的，必能接受他的教训，凡寻找他的，必能讨他的欢喜。寻求法律的，必为法律所满足；冒充善人的，必因法律而失足。凡敬畏善主的，必获得正义的审判。他们要使正直的行为照耀如光。犯罪的人不理会谴责，却找寻借口做自己愿意的事。明智人不掩藏智慧，讥笑人的不谨守自己的口舌。明智人不接受礼物，骄傲和讥笑人的不遵守法律。明智人不轻视别人的意见，不前进和骄傲的人却无所畏惧。人不征求意见冒昧从事，事后必对自己的轻率感到惭愧。故而不加考虑，什么事也不要做。如此事成以后，你就不至于后悔。你不要行崎岖的道路，怕你碰在石头上因而跌倒；也不要自信所走的路是平坦的路，怕你给自己放上绊脚石。要管束你的子女，应留意你的家人，在你的一切行径上要持守你的心神，因为凡这样做的人就是遵守诫命。在你所做的一切事上应信赖你的良知，因为这就是遵守诫命。凡信赖法律的必注重诫命，凡依赖上主的绝不会受害。